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早晨的7点整，和煦的阳光呢正在从我们头顶慢慢升起。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望要送给大家，就是因为又是想让每个人都能够睡到自然醒。 我们好像上周三也是自然醒的。街头快要吻的时候，想要你唇上的温柔，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特别美好的祝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送到睡到自然醒。但是我发现大家完全对我这件事不 care， 因为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签到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 如果你要自然醒的话，今天签到肯定就没你份了啊！但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今天的 top 10， 特别发现 top 1很有 奥妙所在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婶儿给大家开个一个小玩笑吧，就设置了一下签到是从凌晨的12点开始，然后自己签了 top one。 然后所有的人呢都说啊，第一名居然是凌晨1:41签到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老江湖江中草珊瑚是这么说的啊，他说现在呢夜里1点多签到，了解一下，早秀呢需要夜里签到，还得早点起来听听有没有点我的名儿。 对不起各位，真的变成了晚睡早起了啊，因为这个新系统更新了之后，它可能起始的这个时间有一点问题。 哎， 我们今天再调试一下之后，还是会恢复到每天7点钟签到，每天7点到7点10分的时候，大家可以获得双倍积分。7点10分之后，那么就还是每天签到的10个积分了。 是 昨天有听众朋友问我们啊，就是说这个签到积分到底有什么用？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是有积分换礼的活动，现在时不时的也会为大家准备，而且当我们有送票的一些服务，或者说线下的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优先会选择一些积分比较高的朋友来通过积分抵扣的方式来到现场。所以各位以后早起7点钟还是要记得准时的去签到哦。 对，简单说有积分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好的福利来送给你啊。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天气。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4.3度，气温比较低，天气很冷，所以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了。今天还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继续晴朗的天气，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不错，适宜大家出行还有户外活动。 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有轻雾或者是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体来说呢，稍微有点寒冷，但是呢，这个天气总体还是呈现一个不错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大家可以好好的出去来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美好了哈。 今天的签到前10名的情况哈，直接从第2名开始念。 为什么？ 第1名是耗神啊。 第1名是耗神哈。 对，耗神，你自己出来把情况说明一下。还有凌晨1:41，你还没有睡，说。是不是你们家小孩还没睡？ 就很有意思的是，昨天呢我抢占了大家一个名额，而今天是浩石抢占大家一个名额了。 所以明天轮到我了是吗？明天再改回7点签到，这对我来讲很艰难啊。 你试一下看能不能进前10名好不好？ 好了，第2名是薛颖，第3名是小雪，第4名李小白，第5名是 Nemo， 第6名是太子，第7名还有第10名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总之这些朋友今天是要拎出来批评一下的，都凌晨都不睡。想要干嘛？ 对，来看一下，第7名呢是 XM1，第8名是东树，第9名是 Wagon New， 第10名是朱彩武。来，恭喜以上的9位朋友，除了浩神以外啊。 除了浩神以外，我觉得真的是第7到10名的朋友是 还算正常。 对， 5点左右以后开始， 基本上4到10名还不错，就是五点以后啊，其他这些凌晨1点的、凌晨4点的，这都是什么情况？ 反正希望大家下次还是自然醒，然后过来给我们签到了哈。 今天可能连节目都错过了。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件事情呢，是跟最近一条消息有关系的。英国的佳士得的拍卖行呢，22号宣布，定于在10月31号到11月8号，这一周左右的时间呢，在网上公开拍卖著名的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霍金的22件遗物，包括了宇宙起源的博士论文、轮椅以及他的一部纪录片当中穿过的短夹克啊。 对，那这一次拍卖的所获的款项呢，将捐赠给霍金基金会，还有运动神经元疾病协会。其实，在1992年圣诞节的时候 ，BBC 广播台的《荒岛唱片》节目就采访了史蒂芬·霍金。那这个《荒岛唱片》节目呢，是从1942年1月29号就开播了，到现在为止已经74年了， 老爷爷级别的广播节目、啊、 对，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寿节目的纪录保持者。 是的， 每期节目呢会请一位名人，想象一下，如果你流落到荒岛当中，选出自己最中意的8首曲子、1本书，还有1件奢侈品，讨论一下他们的选择，来展现一下不同人的选择，来映射出他们的生活。 当然呢，这也是文艺青年当中常见的小调查了哈。我们经常听到你的荒岛唱片是什么之类的哈。但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小调查改头换面一下。变成了，如果你要去荒岛的话，只能带3样东西，你会带什么？好不好啊？ 对，这其实是1942年的一个老节目，但是在我们北京电台，其实之前也有一个这样的节目，是大概1993、1994年的时候，在我们台的文艺广播有一档节目，就叫《孤岛访谈录》。 是， 对，当时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每次会请一个文化界的名人来，那也因此留下了一部著作。其实这本书远比这个节目要有名。 对， 因为当时的时候是。谈话嘛，就来问你说，哎，如果你只能带1本书，还有几首歌，你会带什么？你会发现不同人带的东西 东西真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想也来考考我们早秀的听众啊，大家呢自己想带的东西是什么，看看在这种荒岛的这种极限的环境当中你能够想到的东西是什么。 对，我们今天就不给大家规定了，比如说必须是书或者是曲子或者是奢侈品之类的，总之呢要去荒岛，但是只能带三样东西。 嗯， 你会带什么呢？ SHE 准备带一个人，所以呢一共两个人一起去，所以叫做两个人的荒岛。 可是他们这是四个人呢。 太慌张的拥抱，我们只用一秒，世界崩溃成一座孤岛。 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不用思考，再没有后路可找，或许就能天荒地老。明天当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 S H 和 E 以及周定伟带来的一首歌曲。 就不能介绍一下 Selena Hebe 还有 Ella， 因为这很有意思嘛。你刚刚说的很对啊， S H 和 E 再加上周定伟在唱的《两个人的荒岛》， 所以你看，要演唱这首歌，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得带三个人， 嗯， 三样东西就满了。 是，哎，那这么说的话，周定伟直接带上 S H E 就 OK 了呀，去到这个荒岛上也 OK 的。 对于大家来说，如果要去荒岛只能带三样东西的话，大家会带什么？现在其实已经收到很多答案了。 嗯，是的。 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几乎有大概20%的人都提到了要带两个东西，他们说 是什么？ 不用三样，带一样就行了。 嗯， 有一半决定带机器猫，比如说像江中草珊瑚，还有之一含蓄，聪明啊，带上机器猫什么都有了。 对啊，但是机器猫如果没有电嘛，怎么样？ 没，机器猫不用有电啊，机器猫是猫好吗？它是有生命的。 机器猫是一个机器猫了啊。 机器猫是猫。 是的啊，机器猫是猫。 我们俩现在开始争论，所以明天的话题就是，你觉得机器猫到底是猫还是机器？ 开玩笑了，还机器猫还真需要电吗？真是很奇怪哈。听口心说，他准备需要带这个手机充电宝遛神。 对，怕被蚊子咬啊！你去荒岛，荒岛能有多少的小昆虫、蚊子什么之类的啊？ 有道理，但是 这个聪明。 对，但是下面这一位呢，我觉得简直是。特别特别这个一表人才的感觉，他出的这个题目是我准备带抗生素 OK 是吧，火源，这都感觉特别求生的东西，以及我们领导带我们领导去干嘛。 他这个领导应该指的是太太吧。 哦，那还好， 不是真的领导， 那还能 把领导带到荒岛上继续加班吗？ 关键还跟你抢夺这个几代生存空间，对不对哈？ 刚刚有提到了说很多人都提到了要带叮当猫哈，要带机器猫，那么点点的爸爸也提到了说带阿拉丁神灯，其实是一样的功效，总之就是能够满足你很多的愿望，所以带一个就 OK 了。 那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带一项就 OK 了。 嗯， 我带一个阿拉伯飞毯，我就直接可以飞回来了。 你说，哎，你那么不想待着吗？ 还好，开玩笑了，我其实还挺想待一下的。 对，我就在想说，因为有看到大家很多人的答案都是，比如像好好先生，这个就比较典型，说要带三样东西：抖音、微信、淘宝。 抖音就不用带，带手机就 OK 了吧？ 还有张旭，足球、篮球，还有电脑。 嗯， 总之呢，就还是想要跟现实的社会发生关系，或者说保持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 是。 那么我们还为什么要去荒岛呢？我觉得如果要去荒岛的话，其实就是换一种状态，那么就去过荒岛的生活。所以如果这三样东西，要么带的是自己生存必须的东西，要么带的是自己完全区别于现在可以带给自己一些心灵抚慰的东西，这样去荒岛才会有意思一些。 所以一会儿呢，大家不妨把自己的这些心灵抚慰的东西发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问一下大家，如果在荒岛当中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音乐去陪你度过，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也可以啊，对。那么想问一下，除了阿拉伯飞毯，你还可以带另外两样东西分别是什么？ 我刚才看到一个答案啊，我觉得这个答案看到以后 你还想借鉴一下是吗？ 就这个没法借鉴。他说雨后说，我准备带你们俩去，加我正好三个，这样我在荒岛上也能听早安音乐秀了。我俩给你现场直播一天吗？ 主要是我俩去了荒岛之后还得工作，这样想想真的好心酸的。 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花园当中啊，告诉我们你在荒岛上的时候只能带三样东西，你会带什么？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thought that I'd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help. And now that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in the be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来自 Shawn Mendes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Stitches。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忽然觉得呢，如果让我在荒岛上的话，给我一首好歌，我觉得可能也能撑过一段时间，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会非常非常无聊。音乐是一个抚慰人心灵的非常有用的一样工具了啊。 没错，但那个时候我会选择带一首古典音乐，不会选择带歌词的音乐。 嗯， 就有歌词的话，你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在你脑海当中形成一个单曲循环的那个印象。 对， 以至于有一首歌你如果经常听你会烦，但是古典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就是单纯的那个音乐，然后沁到你脑海当中，你可能每听一遍就会有不停的感受 啊。我今天忽然对你豁然起敬，你知道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你选了古典音乐，而是你的选择跟霍金大师很像。 是吗？ 霍金大师其实基本就是带了很多的古典音乐过去啊。 嗯， 所以呢，这个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霍金的那一期荒岛唱片，他其实说了很多的这种他自己的一些个人关于音乐的一些选择的东西。而今天呢，我们要问大家的是呢，这个在荒岛上你会带什么。我会发现啊，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这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比较浪漫主义一点的哈，所以他好像不怎么考虑在荒岛上怎么求生的这个问题。而有的人呢，就把这个现实的一些问题呢考虑的比较到位一点点哈。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这个马明说，刚上车，儿子在车上，他说如果去荒岛的话，就带斧子、打火机和刀。你看，这就是一本正经小朋友嘛，就觉得我要在荒岛上怎么去生存的感觉，对不对？ 哎，但我觉得你可以借鉴一下哈，比如说蕊的这个答案， 嗯， 带上贝尔啊，去荒岛求生， 还 不 是一个人， 好 不 容易去荒岛了， 对对对，还真的不是一个人说就带上贝尔，我刚才。看有人说带上贝尔，其他两样东西让他选。 对对对对对，贝尔选的更有经验一些哈。 对对对、啊， 特别可爱。还有下雨呢，这种方式呢，就真的是要打算在那边开辟一个疆土了，感觉。 怎么说啊？ 武器、火种，嗯、还有新疆建设兵团。 新疆建设兵团是三样吗？你先带去一大堆人吧。 打算在那边长期安营扎寨了的感觉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很多朋友呢提到了早安音乐秀啊，说准备呢把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带过去，或者是把收音机带过去。 对， 觉得真的是对我们有真爱的感觉、啊。 感动感动，谢谢各位了、 嗯。 那么这么喜欢我们早安音乐秀呢，接下来要介绍年度的一个非常大的活动了。 嗯， 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如约而至。 嗯，届时郭伟、佳佳等18位著名的主持人将变身推介人，通过这个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充分的去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偷偷说一下，舞台剧当中景宇也会出演哦。嗯、 不是，因为刚刚介绍的是18名著名主持人，所以我特别不好意思把我的名字放进去。嗯、 所以你看，我的出现是不是特别合适啊？ 但总之那天我也会在现场了，然后我跟老白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可爱、特别好玩的一个秀。 嗯， 那么推介会呢，采取开放式报名的方式，欢迎相关领域哈，就是跟我们广告资源相关的这些听众朋友们积极的来参与。 是，欲了解更多的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的详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两个字参与一下报名，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继续说一下这个过两天由我去参与， 这不好意思说了 是 吧？12月25号到28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推介会将会在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隆重亮相。在10月25号周四上午的10:30，月月鸟呢会在老国展，也就是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1号馆的主舞台跟大家交流。 嗯， 所以两场活动分别是我们的北京范儿朝我听广告资源推介会，大家可以看到静瑜。那么10月25号到28号，我们的听听 FM 推介会，大家可以看到月月鸟小哥哥。 是的，这一次呢，我将作为这个星球历史的狂热的爱好者呢，摇身一变变成鱼叔，隆重推荐一下我自己的短音频节目《鱼叔讲地理》。这档节目呢，是乘坐时光机去看到这个多姿多彩的星球当中。 中，在不同时期的各个角落当中发生过的一些形形色色跟地理有关系的事情哈。 那现场大家除了可以看到月月鸟小哥哥，还会看到我们中午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的主持人思萌，他会带来的节目名字叫做 Office List 的私教课，这个思呢就是思想的思，也就是思萌的思。而这个节目当中呢，思萌会作为你的私人健康顾问，和你一起分享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看到思萌的这个节目哈，我觉得我今天有点抢思萌饭碗的势头。 为什么？ 因为我准备了一段与此相关的小视频。 啊，真的吗？ 周三是我们的小视频 battle 日，各位忘了吗？ 大家当然没有忘，但是没有想到你会跟思萌有什么关系撞上。 看他 Office List 的私教课，我在想我要练一练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参与私教课，或者直接就抢他的饭碗 啊。是了，所以呢一会儿呢也会把这个通关密码来放出来啊。当然这次活动的现场呢也是准备了一些精美的礼品啊。当然这次展览的活动是免费的，大家呢可以去免费的在国展门前窗口去领取一下这次活动的相关的一些门票了哈。这次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见到我和静瑜的话呢，希望我们之间彼此之间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哈。 那除了这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呢，如果在现场我们没有遇到或者时间没有对上的话，今天想看我们两个，我们有小视频的 battle。那么先透露一下静瑜的 battle 通关密码，两个字：减肥，减肥，减肥。 那不是一堆减肥，是两个字，减肥两个字啊！小鹿乱撞来送给你。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m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在撞撞角落乱撞，撞撞撞角落乱撞，撞撞角落乱撞，撞撞撞角落乱撞。 You made me drunk.孤独中的浪费，把你摇晃在我的酒杯，散发一点与你的香味，无法抵抗你的完美，我也想和你醉。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Hey, boom boom boom boom. Can you be my baby? Hey, oh oh oh oh. I know I know, 在你心里一定认为我们非常的般配。我想你做我女朋友，我想和你约会。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I'm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m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在撞撞角落乱撞，撞撞撞角落乱撞，撞撞角落乱撞，撞撞撞角落乱撞。I'm feeling good. Yeah, 我的小鹿它在乱撞。 I'm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是 I'm feeling good. 撞撞角落乱撞，这感觉就像在。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十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一天天看视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30GB 专属流量任意看，你天天上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1元1GB 任性， 移动网卡月费低至8元，热门 APP 免费刷，详询10086。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

像热豆浆、yeah, 全黏着还想要、oh, yeah, 你吃完金黄油条，爱情又要再发酵。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这样他才幸福美好、oh, yeah、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就 早餐， 香喷喷的豆浆油条来了。 这老板娘感觉带着满满的诚意就上线了。但是你今天发的这一条这个小视频、 嗯、 应该是跟减肥有关系的东西，所以你的音乐早餐是不是要跟大家提供的是那种特别的 健 康,、 啊、 健 康沙拉什么吃草是吗 之类的啊？ 我、哦、真的都快累死了， 胸肉、啊、 就不能给我再补补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吗？ 所以你这减肥的过程就是当时累的这个大汗淋漓，然后事后呢 就我的准则， 人生都不大吃一顿怎么办呢？对 对, 对， 就我的准则就是减肥是为了更好的吃。 啊，啊是这样吗？ 因为到了冬天了，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啊，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就为了御寒、 嗯， 所以它就会比平时吃的要多一些，而且特别馋肉。可能夏天的时候会没有什么食欲，就到了秋冬换季的时候食欲非常好。 嗯， 就每天都想吃烤肉啊、火锅啊、炸鸡啊这类的东西。 哎呀妈呀，怎么办呢？ 就吃了自己太有罪恶感了，所以就觉得说还是需要运动一下。 而且看得出来你。昨天这段运动呢是让你变得更饿了，大早上起来就开始说什么火锅啊烤肉啊之类的。但是今天呢静瑜其实是发了一段小视频跟减肥有关系、 嗯、 而且看起来感觉你做了一道特别高科技的东西，全身布满了这种带垫片这种点。上次我看到类似的装束还是在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当中的那种阿凡达当中，大家对着绿布在演戏 啊 身上有装很多点哈、 啊。没有那么的高科技了，其实就是一种运动方式。就是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在跑步机上运动哈，健身房里运动，还是出去跑马拉松，这种没有高下之分、 嗯、 就只不过大家习惯的方式不一样。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减肥，也是想跟大家倡导一下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月月鸟小哥哥，以后早上快跑要不要考虑交给我做？ 但是我根本不理你这茬，你知道吧？但是公演叶敏说了，静瑜你要善良，你为什么要抢郭老师的通关密码呢？ 因为郭老师把自己的通关密码扔了丢了， 本来应该 是不要了， 本来应该是我的是吧？ 郭老师脚都不离地的，你们不知道吗？ 然后所有人呢都在说，静瑜你身材已经这么好了还要减肥，都瘦成闪电了。 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我发了减肥这段小视频之后啊，都在说，哎，月月鸟小哥哥要不要来一段啊？想看月月鸟小哥哥也跑起来呢。所以今天月月鸟小哥哥的小视频到底跟运动有没有关系呢？作为早上快跑的主持人， 我今天的这段小视频呢，其实是专治各种不服的。 嗯， 因为我这段视频的名字呢叫做服不服。 对，通关密码服不服，各位发送服不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周三场的 battle 大战当中了。如果现在看到了两场小视频之后，我们就可以一决高下，来看看你到底今天是战静瑜呢还是战月月鸟小哥哥。 我是不会服气静瑜的，所以我是服不服啊，大家可以发送服不服三个字啊。当然了，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最有 最有可能能说出这句话的人。 对，现在真的是放眼乐坛，只有他敢放出这个字了，服不服？ 服不服？李荣浩啊，2018年全新专辑《耳朵》已经在10月17号是正式发行了，而且实体专辑昨天已经开始售卖了啊。 对，那这次专辑的同名歌曲《耳朵》在随着数位专辑放出了之后，立马就登上了各大数位排行榜的榜单。 嗯， 所以呢，乐迷们也是大赞这是一首让耳朵一听就着迷的好事抒情歌。 哎、 李荣浩好事抒情歌。 而且呢，这次 MV 当中呢，李荣浩是和当中的演员们全部将眼睛蒙上，创造了一个完全没有视觉的世界，也就是说用听觉来体会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细节哈。啊，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这首歌曲呢能够让人听到这些喜怒哀乐，或者是没有视觉冲击的时候，你知道感官可能会变得异常的敏锐和敏感，对不对哈？ 嗯，那么耳朵才能听见内心最柔软最脆弱的一面。虽然这首歌曲的名字叫耳朵，可是乐迷还是比较期待能够看到这首歌曲，就是 MV、所以呢可以早日在 KTV 当中唱这首耳朵。 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是苍白， 静宇， 嗯， 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吧？ 哎呀，你 你看你这个人真是这点小事儿还记着，好像我多抠似的，我都忘了。 哎，那不行那不行，借钱一定要还。哎，多少钱来着？ 啊，6.35块，上个月7号中午12:30借给你买茄子的，我给了你一张5块，一张1块的，一张5毛的，老板涨了2毛，给优惠了5分。其实这事儿吧，我真的没放在心上，你要不听我都忘了。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La Fiesta Fiesta 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46，这里是正在欢乐你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好，我是已经在减肥路上越跑越远的静瑜。 我们俩今天的这个风格挺有意思的，感觉是这个，就是我静瑜呢，已经 互相演了对方的戏。 对，已经是瘦成闪电了，然后呢，还要不停的去减肥。 哎，刚刚江中打招呼提醒了，说郭鹏，闪电都20-30米宽，不要拿来形容静瑜好吗？ 闪电20-30米宽、啊。 对，真正的闪电是20-30米宽。 我倒是想到的是那个静瑜哇。啊，是 闪电 那个闪电啊， 不是那个啦。 不能这么形容我旁边是静瑜，静瑜毕竟是可以穿过那个最瘦那杆是怎么说的来着？ 那个牙签儿 啊，牙签儿， 对， 瘦成一根牙签那杆。 上周我们的小视频啊， 对啊， 那大家其实想要看我们之前发过这些小视频，每周三的时候我跟月月鸟小哥哥都会小视频 battle 一下， 嗯， 其实可以去我们的抖音账号上面去看，有全集，就所有录过的抖音小视频几乎都在那里，大家可以上抖音上去搜索一下 JY。也就是静瑜的首字母 JY974、 嗯、对，就 OK 了。但是我这边呢，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974DJ 就可以搜到我了哈。圆圆说呢，郭鹏你乐死我了，我投郭鹏一票，这次呢是这个视频挺好玩的。对， 大概也就这是唯一的一个叫你的朋友吧。圆圆、 啊、 我很钦佩你啊， 很多很多。你像这个乔说这个月鸟小哥哥这个演技不得不服啊，雨后说彻底被打服了。 Sky 就是说发现了月月鸟小哥哥使用了瘦脸特效。还有 Mint 说注意力完全 focus 在了月月鸟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的脸上，所以大家有看到吗？ 我跟你说，演技太好也是一件挺让人难过的事情。比如说我好不容易用了一个瘦脸特效来着，但由于演技太好，脸不停的动，你知道吗？所以脸真的是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我自己 把特效关掉啊， 我自己都看得，我是可以关掉，但是这样大家不就不 focus 在我的演技上面的了吗？对不对啊？ 现在大家 focus 在你的脸上了，你就满意了，对吧？ 是的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服不服，看看大家到底有没有服气我这段表演。毕竟呢 ，Kingsley 说，牙齿都在努力的表演了啊。 嗯，那刚刚开车出门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的视频的通关密码分别是减肥就会收到静瑜的小视频，还有服不服会收到月月鸟小哥哥的小视频。 是， 这两段看完之后，到底站谁呢？你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等着你。 嗯，要说服不服呢，接下来这位我是超级服的。 服不服我也服。 不管从这个颜值还是外貌，还包括呢他自己的这个才华来说，我觉得都还是算是现在顶尖的小艺人了哈。 对，音乐、综艺、舞蹈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但王嘉尔说自己之前做的真人秀太多了，会让他在某个时期忘记好像自己还有歌手的这个身份。 嗯， 所以目前会把 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音乐上，因为他最近加盟灿星了。这也是之前华纳的音乐的中国区总裁在加盟灿星之后的第一个重磅签约， 对， 王嘉尔同学。 哎，但是王嘉尔的音乐应该不会被忘记，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这首 Puppy Love。 Puppy Love。 Been trapped in inside so long, but now I feel blessed. I break rules like brick walls, be saying, oh. Spit fire like flame tools, then burn it all. Money and fame, and don't defy me. Nobody give a whoop by the rule, that's what I do. The system is a problem, it made it new me. The kingdom of freedom, nothing run by me. All they care about is profit out of juicy me. Hustle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Try to kill my vibe, now I'm following me.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never feeling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never feeling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Yeah,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I fight it or shine like a diamond.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Papillon.Riding home with my attitude, do what you want those hands on. Better duck for your life, fool. Pull the trigger if I have to. Clack, clack, clack, kiss your rhyme. Be the sniper aiming at you. Team Wham be my labor. Rifle jacket is a cool girl. All they care about is profit out of juicy me. Hustle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Try to kill my vibe, now follow me.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never feeling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never feeling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Yeah,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I fight it or shine like a diamond.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歌曲带来了我跟静瑜的一段这个很减肥的一段这个 对 感觉哈， 因为自始至终我们俩就只会唱两个词 feeling like a diamond 大家是不是在开车的时候也跟我们两个一样魔障啊 太神经了两个人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曲确实还挺厉害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在网络上呢，就是有一帮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们美国这边的 rapper 啊，当时呢其实是和王嘉尔的这首 Papillon 一起呢在有一段合奏，当时特别特别给力啊。其中一位这个黑人的 rapper 呢，就是唱的特别特别到位，能觉得这种节奏感快从身体当中溢出来了啊。所以这首歌曲应该能够说明王嘉尔在音乐的这个道路当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种潜力去可以去挖掘的哈。 嗯，我还记得去年的这个中国有嘻哈当中哈，在明星帮唱的环节当中，王嘉尔也是借由这首 Papillon， 当时呢好像是跟他一起合唱的是盖爷，哎，那首歌曲也非常的吸引眼球。 是的啊，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如果你要去到荒岛的话，只能带三样东西，你会带什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今天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的 battle 日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减肥或者是服不服，来关注到一段是静瑜的减肥以及我的服不服的视频。每次说到你减肥我都觉得哎呦，你让我多汗颜啊。 我应该减肥，但是跟你比起来你也确实该汗颜。 好吧好吧，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对，有看到发了服不服的很多朋友过来，比如说蒙小金说我站静瑜，月月鸟大叔你该减肥了。张旭也说划水了划水了，月月鸟小哥哥每周都划水，你说你怎么好意思呢？ 赵红爽说月月鸟小哥哥暴力的敷衍我，这是我这段还划水。 Kingsley 说牙齿都在努力的表演好吧。然后这个吃肉的神仙说吃肉的神仙给了我一段台词 BGM 歌词我并不喜欢，他说 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尽力在表演。 但是他给的不是这一段，他说你演技也有限，又不是个演员。 你演技也有限， 又不是个演员， 又不是个演员， 别设计那些情节。 哎呀，月月鸟小哥哥怎么办哈？各位到底看到了这两段小视频之后，到底是要站静鱼还是站月月鸟？ 有没有站我的？赶快站出来！对， 嗯， 赶快站出来好不好啊？ 是，来看看大家的 battle。同时，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啊、哎，如果有机会去到荒岛当中，但是你只能带三样东西，你到底会带什么呢？ 嗯，我觉得如果让我带的话，我绝对不会带接下来陈奕迅的这首歌曲，就是他上周末呢上新的一个全新的单曲《破坏王》，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呢，这种又带回到了他当年的那种，比如说像这个非常非常快节奏的这样一种风格，但这种风格到在荒岛上应该不太合适啊， 听着有点燥 是 吧？ 是 是。但我推荐你可以带刚刚的那位歌手的一首歌，李荣浩的一首新歌叫《贝贝》， 嗯， 总共只有四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贝贝没了，对， 是的， 只有四秒。 我们说回这首这个抖腿的歌曲《破坏王》上线之后呢，几天的评论已经破999加了，很多的资深的粉丝都觉得非常怀念，因为觉得陈奕迅应该有这种搞怪的曲风在哈。 对，那类似于这种抖脚歌曲的《破坏王》上线了之后呢？评论非常多，那总而言之，无论是抒情慢歌还是搞怪的嗨歌，两种模式陈奕迅都可以无缝切换，完美的去驾驭。 哎，是的，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以及他自己的多 band 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破坏王》，来听听看。 绝正常，秒秒转风向，再刮乱气场、啊，情绪高涨，趁性格有灵光，专贪八卦灌溉众生相，由每一粒种子开始生长，感觉正在向上，未算嚣张 ，no， 我过分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变皱眉，退化到轻机，早已被隔离。哇，长后几公里，又有声到我怕了你，看着你我叹口气。门单一打开不羁，我现在带你飞。再破坏，再破坏，踩上鬼马的板块。再破坏，再破坏，摆满嘴脸走出街。再破坏，再破坏，玩到哎呀哎呀过咗界。 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一汽奥迪三十周年，即日起购全新奥迪 A8L， 专属购车礼遇，尊崇先享，开启智慧明天。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

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刚才呢为大家送出的是马拉松历史上的最强者基普乔格呢，最近呢马上要打破这个两小时大关了啊，我也算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一些消息。但是呢郭彦明说，郭老师20个引体向上，100个俯卧撑，6块腹肌秀起来，让他们看看服不服。 还有谁再敢说我们月月鸟小哥哥划水？ 哎呀，这个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看看我的这个比较卓越和炸裂的演技吧。 今天各位发送了服不服和减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会收到我们周三 battle 小视频日的两段小视频啊。那么现在呢，占我们俩的真的是各一半。比如说毛毛说，必须占月月鸟小哥哥，因为这种表演才对得起你这张长得很像富老大的脸呢、啊。 是这样吗？ 哎， 然后呢，这个射手神仙说月亮小哥我给你一票，但是呢静鱼是一如既往的每出新高度，太会说话了吧。 我觉得因为我们每次都很卓越、啊、就是每次都很认真，所以你有一次相对不那么划水的时候，就反而大家会觉得说，哎，月亮小哥好像也不错哈。 就是你的意思是你一直这么优秀是吧？优秀已经变成你的一种人生习惯跟态度。 哎，但我觉得姬韩旭这个几乎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胜负已经做了一个定论了。 怎么说？ 他非常有理由，他说我还是占静鱼，因为郭老师这段吧，静鱼来得了，就静鱼也能演，但是郭老师估计来不了静鱼那个鲤鱼打挺吧。因为 我跟 你 说，我是 可 以，我是可以的。我每次在床上的时候，每次都试图做这个动作，然后想象当中我已经完成了它， 想象完成 就是鲤鱼打挺那个动作。 下次郭老师也会拍这样一段小视频给各位的哈。我们今天的小视频 battle， 大家可以发送减肥或者服不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我们的小视频。那么今天的这个通关密码还有很多朋友发昨天我们的这个照片 battle 日的这个通关，比如说大家有发了 静鱼真美， 对，月月鸟真帅， 对之类的啊。 但其实我们昨天是给大家降低难度，所以就希望大家夸我们一下，所以发了一个照片啊。 我们跟大家来开个玩笑，但是今天发现大家真的发静鱼真美和郭萌真帅的时候， 不好意思， 月月鸟真帅的时候，我们俩不好意思的真的放了两张自己的图片上去，所以现在发的这两张就 更新了一下， 得到我们俩的两张美照了哈。 是，大家可以发送一下， 好意思 试试哈。不好意思再宣传了。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正文内容吧。这个最近呢，刘伟强执导的动作喜剧《武林怪兽》昨天是发布了主题曲《凡人英雄歌》的 MV， 谁唱的呢？腾格尔啊！ 啊，这个歌声啊，大家可以显现了一下江湖豪气。那么视频当中的腾格尔呢，就呈现出了是反差萌的魅力 max 了。 是， 不但放飞自我，派送表情包，而且还附赠了魔性的笑声，搞笑之余呢，也是尽显江湖的潇洒肆意。 哎， 那除了片中角色的心声之外呢，《凡人英雄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不如搞搞笑啊这种的乐观态度。也比如说，大家发送了一下刚刚月月鸟小哥哥的这个 服不服啊， 就是这种态度了。作为合家欢乐的选择，武林怪兽在今年年底之前就会上映了。 是，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腾格尔老师最近呢，他其实唱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唱法了。 嗯， 我们来听稍微相对来说严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他的离不开你。 对， 但其实其中的感觉我觉得跟那个是不是隐形的翅膀啊， 只要你不放桃花源什么我都可以。 你鼓动风云，剑道无量好，你掀起波浪，抛弃了我，我俩太不公平，爱恨恨全由你操刀， 不管你爱不爱。 全新名爵 HS 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两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买12克免1克，1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中国黄金旗舰店。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哎呦，刚才那首歌曲啊，这个我们俩基本也是跟着全程在说， 没听够啊， 没听够啊， 广告出来太早了。 是陈哥老师的这个声线呢，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叹服。上次有人说能保持这种声音弹性的啊，我觉得乐坛当中也只有陈哥老师一个了，对不对啊？ 草原的风范被带到了歌曲当中哈，一首离不开你。不过接下来呢，要给大家立马的转换一个风格了。11月17号到19号，被誉为美神的世界芭蕾巨星、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的首席，也是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将会在天桥剧场和莫斯科大剧院的众多明星一道，为中国观众首度呈现她的全新力作《阿莫尔》。 哎，对，她自己说呢，将这个节目取名《阿莫尔》，是因为三个作品展现了爱的不同面，爱的主题贯穿始终。《阿莫尔》呢，作为一个国际化的这种词语呢，是她说是无需加以诠释的词语，其实就是爱的意思了哈。那说到这儿呢，我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位这个意大利的也算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Andrew Bocelli 啊，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那位这个盲人歌手，但他的声音呢确实非常非常好听。之前呢，他和这个莎拉布莱曼也曾经合作过一曲啊，当时大家都觉得惊为天籁。他的这张 Amore 专辑当中，在10年前呢有这样一个唱段，曾经呢陪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他的 Besame Mucho。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a perderte.Perderte después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Cerca, mirarme en tu que tal vez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a perderte, perderte después. Bessame Mucho， 也是我听过这么多这个歌曲当中呢，我觉得个人认为版本最好听的一个啊。 对，我觉得音乐 DJ 的一个特别大的功效，就是说帮大家在众多的版本当中筛选出来你觉得最心仪或者说最适合此时此刻去听的哈。 嗯， Bessame Mucho 有很多的版本，那么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哈，哎呀，虽然很好听，可是让我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了，怎么办呢，月月鸟小哥哥？ 那我们就拿话题重新来振奋一下呗。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发送两段小视频，减肥以及服不服，嗯，同时呢，大家可以发送鲸鱼真美以及月月鸟真帅，来收到我们俩这次是真的是给真的真的照片了啊！ 是因为今天啊，我们不论是这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粉丝增长量，还是大家的互动量都创了新高，所以算是给各位的一个回馈了。 嗯， 当然回馈的时候还需要各位夸一下我们哈，谢谢了。 栗子说：“哎呦，为了看照片，我竟然打了那么多的帅和美。” 对，其实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不太记得，因为在开车的路上嘛，因为还要注意前后车呀，啊，或者是红绿灯啊之类的，不是很能清楚的听到我们的关键词。 嗯， 没关系，今天我们的短视频的关键词呢，鲸鱼的关键词是减肥，月月鸟小哥哥是 服不服啊？ 嗯， 另外呢，大家可以发送鲸鱼真美以及月月鸟真帅来看到我们今天的照片。 哎，太不好意思了，赶快聊聊徐良的新专辑。 徐良的新专辑，徐良的2018年的新专辑，我觉得这首专辑一会儿一放前奏，一定会带回出你的回忆，因为跟周董，嗯，周杰伦有点关系啊，嗯。 那我应该立马就可能听出来到底是哪首歌，对吧？ 绝对会听得出来啊！ 也可以让我猜猜，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题啊。 嗯， 因为这个新专辑呢叫做《考虑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你》， 嗯， 好长啊！考虑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你， 是 当中呢，有一首歌叫《徐侦探》， 是当然这次呢，徐良是化身了侦探。勘探谜团去感受一下，挑战一下啊，离奇的剧情的反转再反转，从词曲创作到演唱再到升级为导演，徐良这一次呢是一直挑战尝试不同的可能性了哈。 对，那这一次的新专辑呢，不仅有新鲜动听的歌曲，还有大量的创意十足的音乐短视频，哎呦，走的是跟鲸鱼和月月鸟小哥哥一样的路子哦。 所以我们要不要先听一下他的第一句， 我先猜猜。嗯， 他的忧伤，我的心就写下。 哎，果然难不倒小曲库啊！这首什么歌？周杰伦什么歌？ 夜的第七章。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不是夜的第七章，而是徐良的这一首《徐侦探》。 我有秃鹰的眼睛，已经把目标锁定。我有猎狗的嗅觉，闻到犯罪的气息，一点点蛛丝马迹就已经足够致命，手法再怎么高明，一定 会留下章句，神秘的推理，过人的聪明，逃不过我的眼睛，无处可遁形，活着的传奇，死亡的可行，邪恶的天地，正义永不缺席。侦探就像是解谜，现场一定有谜底，就算隐藏的彻底，也难以掩饰痕迹，黄昏尽头的秘密，逃不过我的眼睛，越来越近的距离，请准备束手就擒，致命的推理，过人的聪明，逃不过我的眼睛，无处可遁形，活着的传奇，死亡的可惜，邪恶的天地，正义永不缺席，是你的推理，过人的聪明，逃不过我的眼睛，无处可遁形，活着的传奇，死亡的可惜，邪恶的天地，正义永不缺席。 江总， 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叮咚，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跟着徐亮一起当了一把侦探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的 focus 点呢还是在这个靖宇真美和郭鹏真帅这件事啊。 我以为 focus 在这个前奏的这个页的第七章的这个部分啊。怎么样，告诉你中华小曲库不是白当的，对不对？ 确实厉害啊。哎，所以呢有人刚才说了，如果去荒岛当中准备带上你，因为这样他的生活就不会寂寞了。 对，他说会带上中华小曲库，这样生活里就有了音乐。还要带上月月鸟小哥哥。 为什么？ 因为就有干活的了。体格好啊。所以今天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郭鹏真帅，那我们的关键词呢是月月鸟真帅。 对， 所以各位发送月月鸟真帅或者鲸鱼真美，可以收到我们俩回馈的一个照片哈。那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视频，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减肥或者 服不服，你到底是服不服呢？你就可以来看看视频了，好不好哈？ 别忘了跟我们俩站队哦。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

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是我的样子不用矜持走路带着风向的太空想法很不同表情呆萌不管中不中也拒绝雷同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么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消极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揉成一团来个宇宙全力打、hey!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没言就比的超级酷手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落地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真正梦想的超级勇手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You're a hero、Be a hero 超级英雄超级英雄我来去无踪钢筋铁骨我说话很酷我脚步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我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抱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小弟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都请给他来个宇宙全雷达、hey!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没言就比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真正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不用解释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不用解释 就是这样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来自于宋明带来的 Do It Like This 这首歌曲呢，在今年年初呢刚放出来的时候，确实呢有段时间还是爆火了一阵啊。当然宋明自己呢觉得也很奇怪，因为这首歌曲呢是他当时只用了半个小时写出一首歌曲，而且是当时专辑当中觉得好像缺少一个这种曲风的歌曲哈、没想到呢放出来以后大火特火，而其他的一些歌曲呢大家好像不怎么关注， 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所以每次在宣传的时候，哎呀，除了这首特别大火的 Do It Like This 还有其他很多歌，各位要不要了解一下？ 还有很多歌，你们要不要了解一下？服不服？ 但总之我觉得有一首大火的单曲其实就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了哈。人生就应该充满着感恩和满足啊。所以各位如果要去荒岛只能带三样东西的话，你会带什么？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是 阿然跟我们说，我如果流浪荒岛会带 GPS， 就首先要确定自己的定位，然后呢带一个万用刀以备不时之需，再加上我偶像张信哲的歌，哎呦，因为歌有精神念力可以支撑自己。 有道理啊。但是你看少爷呢说荒岛的三样东西的话， 锋利的刀、斧子和火石，哎，这真是去荒野求生的人哈。 对，你看男生跟女生带的完全不一样。缅甸盘盘盘就说，我老婆在旁边说，你们刚不问了吗？只能带三样东西，防晒霜、面膜、眼霜必须要带。 我觉得你可以跟刚才这位来结合一下，就是你呢就负责在荒岛美美哒，只要身边有啥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对 不 对？ 对 对对，感受一下哈。格劳亚张跟我们说带三样啊，毫不犹豫，红酒、红酒杯和指南针。 哎呀， 我觉得既然已经带了红酒、红酒杯，指南针就没什么用了吧，反正喝醉了也找不着北。 有道理， 我觉得你可以再带个醒酒器。 我觉得，而且你和刚才那个抹防晒霜的，你俩可以火一下啊。 对对对， 把他的这个防晒霜给你抹一点，你把红酒给他分一杯，对不对？ 分一点哈。是， 哎，真有意思。大家来这个怎么说呢，去荒岛上真的变成度假之旅了哈。这个张勋呢说，刚才的回答不够走心，如果流落荒岛的话，我会带上我挚爱的东西，首先是巴塞罗那对巴黎圣日耳曼欧洲冠军杯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6-1绝地反盘的那一场，百看不厌。你再百看不厌，你不能看一辈子吧，这场比赛啊。 就觉得你看写的这么细致哈，就一定是对自己有很大精神支撑的。 对，他说其次呢是带上我的单反去岛上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最后是带上我的乐器，就算不会也可以慢慢的去练习啊。 嗯，亚克西跟我们说，我会带我弟，括号为什么要带我弟呢？劳动力 啊。 再带上一袋玉米，括号为什么要带玉米呢？好吃还能种，哎，就会有更多的玉米了。最后要带上我们家的猫，负责可爱。 哎，有道理啊。 你要不要去考虑一下带上鲸鱼啊？鲸鱼也可以负责可爱。 哦，鲸鱼也可以负责可爱嘛？那我觉得接下来敏捷的节的这个环节当中也可以带上鲸鱼啊，因为他说带上吊床、收音机和减肥药。他说一边晒太阳一边听早安音乐秀，长胖了再减肥。请问你去荒岛上怎么能够长胖？ 我觉得你带上吊床就可以了，剩下其他的像收音机啊还有减肥药这5个都可以帮你完成。我可以帮你制定独属的训练， 现场来为你演出这个早安音乐秀。 你训练累了之后还可以再给你来一段早安音乐秀， 然后每天给你做这种各种营养早餐让你减肥，对吧？ 可以。各位如果要去荒岛只能带三样东西，会带什么？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要跟大家玩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啊，就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前天晚上已经598岁的故宫，除了之前推出的众多的文创产品之外呢，这次是推出了首款主题功能游戏，叫做故宫小小工匠。 这款游戏呢是有别于传统的娱乐性的游戏，在重视娱乐性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是更强调教授知识和技巧，提供专业的培训。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玩家你如果在故宫的场景当中用材料自行搭建一座宫殿的话，那么在玩中呢学习古代的宫殿建筑相关的知识也就可以传授给你了哈。 对，那么故宫的数字生活是在2016年开始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也说，我们希望呈现的始终是一座智慧故宫。其实大家从这2年故宫的一些变化当中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啊。对于通过数字故宫赚到的钱，单霁翔说，因为故宫是非盈利机构，所以这方面大部分的收入就是用于社教活动了。你比如说像去年一年故宫提供的免费的社交活动就汇集了至少2.9万场次， 厉害啊。但如果是我去到这个故宫的话啊，不光玩游戏，我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中国风的音乐跟歌曲。就像昨天说到的，方文山不是最新创作了一首歌曲给易烊千玺吗？ 对 不对啊？那这一次呢，我就想起了方文山早期为周杰伦所创作的这首歌曲。 哎呀， 前奏一出来，是不是有点回忆杀的感觉了？ 这时候感觉我站在了延禧宫门前，落叶飘下，推开宫门走进去， 忽然发现了周杰伦。 你还好吗？ 来，听到的是周杰伦《东风破》。 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虫又越远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走，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就能回忆失眠时 东风破，我觉得算是周杰伦第一首大火的关于中国风的这种感觉的样式的歌曲啊。一晃都十年，一晃都十几年过去了。因为上一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刘翔当时在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当时呢在一次采访当中去唱这首歌曲，当时别人说哇，刘翔原来唱歌也这么好听。后来他在不同的这个晚会当中还唱过这首歌曲啊。 但是你看现在技术都要用十几年以前了，同样接下来我跟大家说的也是十几年前就开始流行的一位女歌手了，日本非常著名的歌后滨崎步。那么最近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呢，就是因为日本的唱片公司向抖音提供了2.5万首音乐作品。 对， 对，今天也是我们的小视频 battle 日。其实大家仔细看一看哈，就是静瑜的那一段小视频，其实背后是有 BGM 的，就是背景音乐哈。因为每次我选的时候，其实都会非常精心的在挑选，比如说它有热歌榜啊、飙升榜啊等等的，来选一个最贴合自己的。我觉得今后其实就可以用到很多的日本唱片公司的这些音乐作品。 哎，是的，比如说你下次就可以用 Avex 这个公司当中的一些作品，它当中呢最有名的就是滨崎步的音乐作品了。它也计划呢从10月30号开始，首先面向日本国内提供的日本的这个歌手滨崎步等的音乐作品，在10月以后呢逐步向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因为你知道抖音呢其实在这个国际版呢叫 TikTok 现在也是超级火爆啊，非常风靡的一款软件了。 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滨崎步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应该来说是他非常成名的一首单曲，名叫做 Seasons， 看看他的四季是怎么度过的。 哎，想想看这首歌曲适合配在哪一段抖音小视频背后呢？今天抖音小视频的通关密码，各位可以继续发送一下减肥，还有 哎，服不服？刚才有人说不服，然后我说服不服，他说服。 在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送通关密码，收到我们的小视频。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不同的人，不同的病，不同的人问，相同的心。拥有世界有何用？ It's not everything， 人生就如一阵秋风，别错过了景。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们，相同的心。人总要为生活打拼呀，总要有难念的经呀，总要对一件事情需要拥抱一颗纯真的心。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苹果里的花好美，迎来沙漠古道的日落，回味一杯茉莉，流水的声音传达天地的宁静，穿透一切，就从一个梦醒来。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大同带来的一首歌曲《云南里》啊，又开始把自己的心思来放飞到云南那片美丽的土壤当中。 嗯，最后一句歌词 "It's a beautiful day"， 同样也可以维持到今天我们北京的这个天气当中哈。 对， 因为昨天有一股冷空气了，所以呢，今天北京将维持晴朗的天气。这股冷空气呢，给北京带来降雨的同时，也会带来明显的降温，所以预计明天大家会感觉到哈，就是天空多云蔽日，甚至会有小雨的天气，而且呢，比近日的最高气温差不多下降了3到4度，大家还要注意。天衣保暖了， 非常冷啊，而且呢周五的最高气温呢将降到14度，达到这一次降温过程当中的最低值，所以呢未来3天各位要注意添加衣物，做好保暖，谨防着凉和感冒。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是准备为明天我们的这个 battle 日来预热的。 好甜呐、啊、这首歌其实现在就可以唱了。 想要 写上一份心情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想要很想想想打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 不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这是当时咱们俩一开始的歌曲。 对 这是今年我们早安的宣传歌曲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小视频 battle 环节，各位可以发送一下减肥或者 服不服就 OK 了啊。 嗯，那明天我们还有这个音乐，也就是 K 歌 battle 的环节，周四别忘了继续收听早安音乐秀。 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然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见了。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